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诞辰88周年，北京京剧院近日举办专场演出，马长礼先生的弟子传人同台献艺，展现了他的艺术成就，请听报道。 老孙宝顶起棒双膝滚， 这次纪念演出有演唱会和折子戏两场。演唱会当中，段密剑、管仲拜相、杰振国、智擒惯匪、坐山雕等等马长礼当年的代表作品的唱段一一呈现。第二天是三出折子戏《三娘教子》《三家店》上天台。谈到这次演出上天台，马长礼的爱婿也是他的弟子杜振杰介绍说， 这里边也是刘秀跟姚七。我这老岳父啊，马长礼先生，他就是24岁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戏跟裘盛戎先生结的缘。因为当时裘先生唱这个姚七啊，没有老生呢，就是最后哎，这个小青年不错。通过这些跟裘先生的合作，在老先生提携，跟老先生的帮助下，我的这老岳父啊，终于成了一代名家。所以说，我就拿这出戏来纪念纪念他。他因为这上天台是老生为主了，人家裘先生还有那个其他那个唱法，他是属于那个上殿呀、梆子上殿啊，这是以花脸为主。 浙江东荡西吃南镇佛教，昼夜里沙滩马不停蹄，到日今天地耳目昏花，两鬓苍苍秦桓氏。 我这个唱法呢，傅连城四字辈的李世林老师教的，是50多句，现在还掐了几句去。这个戏呢，就是比较考验一个老生的唱功基础，一个是嘴里，再就是把字儿怎么摆开。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林奕华第58部舞台作品《聊斋》今晚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他筹备了7年之久的剧作，依然和之前的《在西厢》《三国》《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一样，借以名著的外壳来表达他个人对于现代社会人群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主演特别邀请了张艾嘉和王耀庆。由两岸多地青年戏剧人联手打造，充满迷幻色彩的悬疑剧《绿精灵》今晚开始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剧由一个荒诞的事件所引发，3个演员3种角度讲述同一时间发生的3个不同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8号。京剧题材舞台剧《王子》明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连演5场。作品演绎了旧时梨园行的酸甜苦辣，折射出了百态人生，也传神地描绘出了老北京的风韵。由著名演员金世杰执导并主演的实验话剧《演员实验教室》本月16号到17号将在国家大剧院连演3场。这个版本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首演之后获得了一致好评。有观众说，每一位演员的表演都很真实，就像自己的朋友，情绪完全被他们带着走。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12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剧中一个个问题将带领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展开思考，使环保的意识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扩散条件极差，中度到重度的霾，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夜间呢有雾或者轻雾。那么根据在中午连线天气的时候，专家告诉我们说到今天夜间啊，这个中段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比较浓的雾会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在行车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呢是雾转中度和重度霾，那北转南风是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中度、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和北部呢会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如果我们再不说话的话，会不会被魔法催眠了呢？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07分啊，在迷雾当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今天节目一开始用这么一个音乐跟大家打个招呼，可能会魔法的小朋友们都很激动啊。听出来的朋友应该是大多数啊，这是《哈利波特》当中的主题音乐部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从打开魔法之门开始说起。这个周五，也就是在后天啊，大家可能又与另外一部魔法题材的电影要相遇了。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你相信吗？魔法师就在我们当中。来，我欢迎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啊，魔法师早已经各就各位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能听一下旁边这位女生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露露。 欢迎露露啊，露露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难道不给我们念句咒语什么的？ 我还沉浸在这个开场曲当中， 是不是？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拿咒语打了一声招呼啊？那个咒语怎么说的？ 阿罗哈莫拉。 开锁之后，我们发现这箱子里还有一位，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浩。 啊，浩浩是谁？ 浩浩好听吗？新改的名字。 哇，这个今天魔法确实很厉害、啊， 还可以 。大家看不到这个人。听到的他也可能是魔法化身的这么一个声音， 是个 AI 就跟伏地魔的真名不能被人叫一样、 真的吗？ 我也是、叫真名会被冷冻， 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 刚才听到的这是哈利波特的音乐。其实各位可能想到了，这个周五要来的并不是哈利波特电影、但是它跟哈利波特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记得在上一次这个电影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电影跟哈利波特到底有什么关系。一开始呢还做了很多普及工作啊，科普一定要明明白白、怎么说，如果说神奇动物这个系列电影跟哈利波特的关系的话，露露你怎么解释？ 它算是哈利波特的前传吧。 前传， 嗯， 我们有更标准的说法，叫衍生电影。 位小魔法师们，你们兴奋吗？这个周五就要看到神奇动物的第二部了。其实第一部应该它的准确的名字全称应该是神奇 动物在哪里 啊，好多人当时都在问在哪里啊， 对，在哪儿呢， 在哪儿。第一部两位都很熟悉吧， 对，特别喜欢。然后我 你们对于我来讲都是魔法老师，因为看第一部的时候， 你是麻瓜啊， 麻瓜有麻瓜的好处是吧。第一部里面看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疑问，今天呢也借着机会跟大家请教一下，也向两位魔法师来学习一下。 所以你没有补习哈利波特一到七吗？ 你说什么？那个是不是能补习就能补习得了的吗？ 你就站着上课。 哈利波特一到七，应该准确来讲一到八都 对， 应该是这样的吧，因为七是分为两部是吧。 对， 这就是我们原著粉和电影粉之间的区别了。 鄙视链这么早就开始了。哎，我今天这个标题叫你相信吗？魔法师就在我们当中。我是相信的，我身边这两位小魔法师真的有无穷的魔力。刚才我问你们对第一部熟不熟悉？ 熟悉啊。 做一个标准的回答吧，如果熟悉的话，你能告诉我第一部讲了什么吗？来， 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 来。哎，我听听这个浩浩是怎么说。来， 其实我自己总结很简短的描述的话，就是他为了保护一些神奇的动物来到了美洲大陆，然后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默默然的生物，然后就开始对抗，最后拯救了世界。就这样。 来鼓个掌。 一个魔法世界的动保故事。 对， 动物保护是吧。好嘛，其实这段呢在电影当中也有体现啊，就是他一直在研究生物动物。 对对对。 后来他还说了，不能够，我要研究一下大家为什么要让他们活着，不要杀死他们。 是 啊，是谁说的？ 就是纽特啊。 对，纽特说的。 纽特，这是 主角， 这是在《神奇动物在哪里》里面的主角，也是 对 这第二部的主角。 对对对， 他应该是这个系列的主角。 系列主角， 如果后面还要拍。 对他的昵称其实不用喊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应该叫小雀斑。 小雀斑。 小雀斑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阿勒赫玛拉啊，开锁之后确实有很多魔法会出现。那知道这个咒语的朋友们，你们在这个周五将要看到的这个第二部，它延续着第一部的剧情。第一部我们刚才浩浩在讲这个剧情的时候说了，说他要对抗嘛，对抗的是什么呢？对抗的是有一个 黑魔法师， 非常非常厉害的魔法师。这个黑魔法师我们经常原来搞混了，原来在说哈利波特的时候说黑魔法师说的是谁？ 伏 地 魔吧，对， 伏地魔。但是伏地魔的名字已经从这个， 我们不能说他的名字。 好，好吧。哎呀，太可怕了！今天到处都是陷阱了，到处都有雷。 哎， 但是在神奇动物里面，他的名字变成了，或者说他是另外一个身份啊，另外一个人，叫做 就是另一个人， 格林， 格林德沃。 对， 所以第二部的名字叫什么？格林 格林德沃之 罪。嗯嗯嗯。不是那个，就是喜马拉雅山是罪啊，不是那个之罪，是他的罪行， 罪行， 罪行。说一说吧，我们可能也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为什么你们像你们这样小魔法师，对魔法世界，对这样魔法题材的电影这么感兴趣？所以我今天的互动问题非常简单啊，就是神奇动物们在再来之前，因为它是第二部了嘛，再次到来之前，我们早一点打开这个魔法之门，来说一说。每一个听到节目的你和魔法世界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让你爱上了他们？好吧，我这个问题问问大家，也问到二位。浩浩，什么让你爱上了魔法世界？是什么让你觉得魔法电影就这么好看？你小的时候受过这个熏陶吗？睡前故事听的都是魔法故事吗？ 它其实我的经历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我小的时候学校会组织看电影嘛，就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一年级吧。那看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哈利波特的预告，我当时特别小嘛，觉得鬼片吓人，就是整个画面。我冲击特别大，就是刀光剑影，然后颜色很阴暗，然后紧接着放我们的这个儿童节目，就觉得反差太大了，怎么给我看鬼片。后来呢，我舅舅租了整套的碟，他要去复习，我说舅舅你胆儿真大，我就说一点也不吓人，对，一点也不吓人，你跟着我看一看。结果看的过程中发现是一个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世界，而且就是和现实对比越强烈的东西对孩子的吸引越大。而且我小时候做梦就觉得，我有魔法杖的话，我应该叫什么名字，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就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启蒙。 对，现在我的魔法师职业就是从那时候启蒙开始的。 我在唱 露露怎么说，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和对他使出阿瓦达索命咒之间纠结。 真是这么说。 他刚说一年级对不对？你们别拦着我吧。 你上大学的时候。 完了 我也一年级。 对对对对，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算了，我们两个拿魔杖出去那个决斗一下。 所以你的魔杖其实来源于，就最早 我先看的 是 书， 最早不是哈利波特吧？我想，最早说到魔法师的时候， 机器猫吗？那个不算吧，那是科幻吧。 如果算是其他的，比如说你小时候听童话故事呢？ 魔法故事是 吧？ 那就好遥远，就可以把格林童话 对对 对，小精灵啊这种东西。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过这样的过程。 有，但是其实我们在来自欧洲的童话当中都可以看到魔法师的影子，就像哈利波特最早的设定，他们有斗篷，有尖帽子，骑扫把，其实这些是欧洲的神话传统里面比较常见的这种人物设计。但 是 罗琳把 它的形象， 哎，对对对，罗琳把它写成了这样。我最先看到的书哈，原著党就是这样一本故事。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说它有多么的天马行空，而是他把魔法世界和现实揉在一起。比如说他们会一样的要去上学，而且特别像哈利这个人物，他是在我们麻瓜的世界和魔法世界都是交叉进行 的。他们麻瓜的世界， 他对， 我今天甘当麻瓜， 还是要决斗。特别是他的人物描写非常的细致，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些魔法师就是和他们麻瓜一起生活在同样的世界当中，只是有一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把我们分开了。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情节，他们要约女孩子去舞会，然后他和罗恩两个人就是少男嘛，就特别的害羞，他们两个就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开口，然后他们还互相抱怨说为什么这些女孩子都是一群人在一起走，他们可能想逮住一个落单的就好意思去跟他讲，然后终于他们说啊，赫敏你是女生，然后赫敏说谢谢你们现在发现我是女生。就其实这些小情节会发生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但是同时这个故事又是发生在魔法世界的，所以在大家这种又熟悉又陌生又有想象力的过程当中，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我觉得就会慢慢的产生。 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如果比我们要提前的多观影的朋友们已经可能看到了神奇动物，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人已经在开始说剧情了， 有点映哈， 有点映场，也有媒体场啊，是吧？ 对， 虽然他们没有请我去啊，对不对？但是我知道看过的朋友可能有非常新鲜的感受需要分享一下，没有关系， 他们可能用魔法看的， 有可能，我们不怕剧透啊。我们在今天平台上也来问一问，如果真的你看到了这部电影，比我们提前了这么长时间看到这部电影，来说一说你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和评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在今天来说一说你和魔法世界的故事。来吧，刚才说了半天了，神奇动物第二部《格林德沃之罪》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只能通过预告片先来小小的接触一下。The time's coming when you're gonna have to pick a side. No, I don't do sides. Do you know why I admire you, Luke? You do not seek power or popularity. You simply ask, is the thing right?That's more hope than we've had in a very long time.刚才听到的是两个预告片当中的精华的部分。其实很多人可能如果不熟悉魔法世界的话，熟悉那个演员，熟悉杰克船长，其实那个也是有关于魔法的一个电影系列啊。 对， 熟悉他的朋友一定能听出来约翰尼德普的声音。在第一部里面其实他是小小出现了一下，但实际上他那个身份呢又是隐藏在魔法世界里。 对对， 所以这一部里面他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这个主角的大对手，是一个大反派啊。 对， 就是格林德沃。可能很多人也会冲着他就给个面子呗，看一看 明星效应， 对不对？所以我说对于我们麻瓜来讲，你不要小看啊，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啊。不是我们应该他有号召力，我们是要去买单。刚才因为很多朋友说到另外一个话题，我回应一下好不好？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有无数的人在问到今天是不是要聊李老头。我确确实实在前两天有这个想法，是要聊到斯坦利。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刚好跟那个世界呢，我想它应该都是我们非常天马行空的啊，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当中的东西。斯坦里的这个离去吧，我有人呢是这样形容，说他是美国的金庸。 对， 对， 是有这种说法， 多有意思，多有意思。其实他创造的，我们虽然翻译成都是侠， 啊，我们不管是钢铁侠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侠哈，这些侠呢在他的那个原文里面都是 man 啊，都是人，但是他们都是超级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很有意思。刚才 Baymax 问你一个题外话，他去世之后漫威电影会不会一蹶不振，我想这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今天可能有无数的人在看毒液啊，或者期待之后的这个复联四哈，这个过程当中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答案。 对对， 斯坦李虽然不会再有客串，我知道他在漫威在复联四里面还会有客串的，已经拍好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 对， 在今后的几部里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由他来创造。你觉得这是不是不会成为一蹶不振的理由？是吧？ 对， 我觉得没有问题，只要作品在。 没错，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金庸的离去，他的作品依然还是每一个人物都发着光， 对， 在你脑海中， 江湖还是在的啊。 好，今天我们说到另外一个江湖啊，说的是魔法江湖，所以呢，换回今天的话题，说到魔法世界，说到这个周五即将到来的《格林德沃之罪》，二位，你们刚才说到了对第一部剧情的那个感受，说到了，而且特别是浩浩说他基本上讲了一下那个故事梗概啊，还记不记得在第一部里面到底出现了哪些生物，哪些神奇的动物，还记不记得那些动物给你们留下那个特别难忘的瞬间到底是在哪些段落，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动物的名字，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就 Neville 秀秀嘛，然后我觉得那个他一出来我立刻被他吸引住了，他长得有点像鸭嘴兽是不是？然后我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我也想有一只，不用上班了， 大家都有这个愿望。 而且他好像有一个特点，他是能粘东西是吧，他能把东西就是你看他在银行里头 啊，它特别像那个无线的收纳袋的感觉，有点像叮当猫的小袋子，哎，小口袋。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浑身都是就是黏糊糊的，可以把东西去做的东西都拿走。 他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对对对，那这样吧，我觉得讲这些的时候，不如给大家稍微有一个回忆的片段。 好啊好啊， 这是在这个格林德沃的前一部啊，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一开场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一开场啊，好多人都我们麻瓜啊，好多人。不是特别熟悉魔法世界的人都说，哎，这不是哈利波特开场也是这样的吗？就是一片迷雾，然后出现那个字幕，那个字幕还是一个造型似的， 对， 然后突然就一张张的报纸， 画面还在动， 对，那个报纸里面的每一个方框都在动， 对， 哎，然后接下来就是他那个船，我还开始以为是泰坦尼克来了呢，差不多啊，那个年代吧，那个船到了纽约， 来到了， 然后看到自由女神像，然后谁下了船呢？就是你大家非常熟悉了，这就是小雀斑演的这个主角， 拎着一个箱子 一开始出场。对，这个箱子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神奇动物到底在哪里，就在那个箱子里， 收纳箱。 哎，这个片段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来听一听小雀斑刚一出场是带着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次来纽约？ 是的。 里面有可食用的物品吗？ 没有。 家禽呢？ 得修修箱子了。没有。 让我看一下。 欢迎来纽约。 谢谢。 下一个。 有人还记得这个片段里面那个箱子打开之后为什么海关放行了吗？还记得那个 变成了日常的行李啊？ 对，因为是有一个开关，我记得是是是， 那个箱子有一个很神奇的开关，那个开关可以好像把那个箱子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对， 就是箱子打开以后，它是另外一个世人的一个样子啊。 对对啊， 这个小学班刚刚登陆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场景，这是在第一部里面的一开场。当时看这个的时候，你们对后面有特别的期待吗？就知道这个故事该怎么发展吗？ 对，这个箱子觉得有古怪， 但是确实当时如果没有看太多的预告的话，你不会知道这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吧？ 对对，不会。 在哈利波特里面不是说是前传吗？哈利波特里面暗示过或者有过这样的线索吗？ 纽特和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是哈利波特他们的教材，就是霍格沃兹学校用的教材里面有一本叫《神奇动物在哪里》，真的有这本书。 你的意思是说，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 他们的课本， 对，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特。 哦，就是这个小学班。 来，给原著党一点掌声。 就纽特也是那个学校名字突然间忘了， 霍格沃兹的学生嘛 ，是邓布利多比较喜欢的学生。 他成长了以后写了《神奇动物在哪里》这本书，然后成为了后来的学生用的教材。 哦，比如说《哈利波特》其实是里面提到过的， 提到过的有这个，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吧。哎，对对对对对。然后罗琳真的把这本书写出来了，里面好像是有50多页，然后作为一个公益的，当时捐给了哪个国外的慈善机构。但是这本书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的故事原著，这本书就是一个一个动物的条目，它真的是一本动物检索字典。就罗琳把动物都写出来了，然后后来这两部电影 像个生物学的目录。 哎，对对对对对，这两部电影是原创的另外的故事。 对，以这个书作为灵感，然后进行创作的。罗琳作为编剧， 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在《哈利波特》之后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作品？ 因为大家舍不得这个宇宙吧。 应该我看了一下时间，是在2011年，当时《哈利波特》的就是第八部的电影 结 束的时候。 对， 你就说好多人舍不得，好多人觉得还得再有，还得再有，但是《哈利波特》不能往下拍了。是吧？ 因为他也写完了哈， 啊， 也没有什么，就写到19年后，他们又送各自的小 孩 去上学， 对， 接着愣往下编，好像也不好 看。那就是孩子再来一波。 我觉得他把学校里面孩子们的成长已经写到极致了， 对对， 不如去写前头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这个前传真的是时间线往前倒， 是 吧？ 对， 是的， 而且是按照咱们的公历纪年的这个历法， 对，和咱们这个世界的时间线都是同步的。比如说咱们这儿有什么战争，它对应的是那个时间点，魔法世界也有相应的战争之类的。 好，我们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各位魔法师还有一些像我一样的麻瓜啊，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听一听你跟魔法世界的故事是什么让你爱上了他们。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你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 福气 满 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啊！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2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脑洞大开的环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行缓慢。京藏高速的方面呢，出京方向建祥桥是有事故，后车多，这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马甸桥。北四环学院桥以东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建祥桥。而北五环呢，顾家庄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京承高速方面呢，出京方向望京西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还有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的。另外，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广安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航天桥、莲花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33分，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小魔法师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女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文学节目的编辑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刚才有人问到说这些女生是谁，我们再次介绍一下，这是露露。以后节目当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她的声音。 以前我也常来， 有魔法的时候她就会来。来介绍一下，还有一位小魔法师。 大家好，我是浩浩。 浩浩，听着你的名字特别像跟秀秀啊、浩浩、默默。 一出去他就会变身的。 是吧， 我是黑魔法师， 都像 你看出来了。 真的啊，都像是那个箱子里装的。神奇动物在哪里部，应该是神奇动物第二部，它的名字叫做格林德沃之罪。后天就要在中国银幕跟大家见面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聊聊魔法啊，我来学习一下魔法。二位呢刚才在上半时段都提到了关于他们跟魔法世界的感情，那个有的起源比较早啊，什么一年级啊，大学一年级啊， 研究生一年级啊。那今天还是问大家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魔法，为什么你们那么爱呢？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哈利波特，还是神奇动物，可能我觉得是个缘分吧。有些人特别喜欢，有些人就觉得哎太乱了，根本看不懂。有好多人，你们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对吧？有人是不喜欢的，但是我刚才在说，我说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我自己有一段这样的感受，可能也是汲取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你们的意见。我在今天的推送里面，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许哈、啊，也许这个在路人们，在我们这些你们所谓的麻瓜们，不是魔法世界的这个粉丝们，他们看来。这么乱糟糟的魔法世界，可能正是投射在影迷心目当中，你们这些粉丝心目当中的叫理想之国、理想之地。因为好像我们的没有魔杖的现实生活，真的还是需要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没有魔杖，但是呢，那个世界里面的魔法就会弥补你很多很多现实的不足。 哦，对哦， 嗯， 对。 我觉得想象力是支持大家快乐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哎呀，你说的好，好艰难。 为什么有的人很有趣，有的人你跟他聊天觉得这个人可能不太， 你是要跟在我和你之间画一道界限吗？ 早就有了。 有趣和无趣是吧？ 我觉得这个区别是什么，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 嗯， 这个想象力有的时候它会庞大到会构建一个世界出来。 对， 就是我们刚才有人在上半段提到斯坦李，提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题外的人物哈，说到刚刚故去的漫威的这么一个叫 创始人吧， 对，他应该算是 漫威之 创始人之一， 对 啊，他的离去，他好多人对他评价就是说，他你看他在根本在这个世界之外构建一个不存在的哈、啊、那么一个宇宙体系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J.K. 罗琳啊、这个《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的作者，他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他真的是就是这叫无中生有啊， 对，他也算是一个宇宙的创造人， 而且。有了这个宇宙之后，他还把它安排进把现实生活当中吧，很多的投射都一个一个的树立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出来、不管是魔法师啊，还是这些麻瓜们 投射， 这个太厉害了。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朋友们的回答呢都不太一样啊。刚才这个 Frank 是听了你们的跟魔法世界的这个感情，你们的缘起之后，他说推荐二位魔法师看一部美剧，叫做《格林》。完全摧毁你们童年故事以及各种魔法世界， 就是那个黑童话的那个 黑童话，听过这个啊，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版本， 有所了解，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然后齐峰说，这个我在想啊，骑那个扫把的时候能不能安个坐的什么坐垫什么的。另外他说那个魔法棒是会挑主人的，为什么不用认主啊，他说我曾经看了哈利波特之后说了一句自己都能听得到的梦话，说的是你们这些人类啊，说完之后把自己吓醒了。 魔法师也是人类啊。 应该说你们那些麻瓜是吧？准确用语应该是这样。 对，然后在神奇动物在哪里这边被称为麻鸡， 对， 也是称为就是没有魔法的人的统称， 一个意思是吗？ 一个意思。麻瓜是他们生活在霍格沃兹，是在英国嘛？ 对， 就 在 美国， 叫麻瓜， 对，美洲这边呢也是有。 No, magic, 魔法， 大概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魔法机构。 你说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罗琳这个确实厉害啊，他就是你看现实世界当中也是英式发音、美式发音 有不同， 对，包括他们对有些东西的称呼可能有区别。 嗯， 小说里边也这么来。 对他们人物之间的对话你能看出来，就是我觉得你们英式发音，哎，我们听不懂，他自己也会调侃一下，还是很有意思。 嗯，说到这个第二部就是《格林德沃之罪》，各位还想得起来格林德沃这个人物在第一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吗？其实刚才浩浩在讲的时候一直在说他隐藏在那个教授， 作为国防部长嘛， 安 全部长， 魔法部的安全部长是吧？他那个形象呢，一直好像是他是正义的， 另一个人 很正面， 对、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终于被识破， 发现他是幕后黑手， 而且。在最后那个段落一开始的时候是出现的是那个默默然开始， 对，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了， 开始释放了、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片段，为各位拉回一点回忆。 国际巫师联合会已经威胁说要派代表团来，他们认为事件跟格林德沃在欧洲的袭击有关。 我当时在场，是魔法生物，没有哪个人类有那种能力，主席阁下。 不管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阻止他。他会恐吓到玛姬，只要玛姬感到恐惧，就会攻击。那就意味着暴露，意味着可能的战争。 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在第一部里面第一次提到格林德沃，就是他们在魔法屋里在研讨这个事情啊。结果呢，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是在对着那个格林德沃在说格林德沃，不知道啊， 就看到最后才知道。 对，最后的大家才知道， 那个人其实就是科林法瑞尔演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白头发背着的那个啊，那个大佬的形象。 嗯， 到最后发现格林德沃的时候，抓住格林德沃，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默默然已经开始控制不住了。 他在利用你。 别听他的，克莱登斯，我想让你获得自由，这没关系。 就这样。你们吓到他了？ 放下魔杖，谁敢动他我就找谁算账。克莱登斯， 克莱登斯， 知道你们刚才干了什么吗？ 杀死默然者是我授意的，格雷威斯先生。 是的，历史也必将有所记载，主席阁下。今晚此地之事无理无情， 他该对一个麻鸡的死负责，他还险些暴露了所有巫师，他更违反了我们最神圣的法律。 那法律让我们像委身于下水道的耗子，那法律要我们隐藏真实的自我，那法律要让其管辖之人蜷缩在恐惧中，唯恐我们会暴露身份。我问你，主席阁下，我倒问问你们，这个法律要保护的是谁？是我们，还是他们？我拒绝再屈从于他之下。 奥罗们，我想你们可以解除格雷威斯先生和他的魔杖，把他押回去。 速速飞来， 原形立现。自己能困住我？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格林德沃先生。 抓住了格林德沃，这是在第一部啊，为大家回忆的《神奇动物在哪里》最后片段当中，格林德沃被捕的那段。这段二位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我们听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特别啊强烈的这个感情啊，所以呢不太明白为什么格林德沃他说那样一段话，就是什么这个法律不是保护我们的，是保护那些在什么下水道里的怎么样的那些人，他这个话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魔法师，那我们和麻狗就是麻瓜之间，为什么被、 就是、和正常的没有魔法的人类之间、 在这个法律的保护下，我们的地位反而越来越低，只能隐藏起来，一点不敢暴露。但其实他可能觉得我们应该更正大光明的生活，所以他希望通过默默然的能量，他自己一起来反对这个法律，构建一个新世界吧，大概这种感觉。他觉得和他对立的这个主席也好，和其他的魔法师都太屈从于这个法律了，就两种世界观的感觉。 在现实当中的欧洲，罗琳构建的那个大概的那个时代，针对的是当时确实在比较迷信的时候，他们那边也开展过这种反对巫师、烧死巫师这样的一些 抓女巫， 哎，对，就是 屠杀巫师的 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也是真的有的，所以这些电影当中的这些巫师选择了躲藏起来，隐藏自己的魔力。所以罗琳他一直在尝试把真实世界和魔法世界交织起来。所以他们这个所有的巫师服从他们现在的法律，就都是躲藏、隐藏，然后随时要注意不要暴露自己。那这个黑魔法这边的这个比较激进派呢，他们就希望能够打破这个 法律的约束， 对， 哎，他们甚至觉得魔法师比普通人麻瓜要 高级 一些，哎，所以就会引发一些争斗， 嗯， 大概这几派之间的冲突也在电影当中有展示。 嗯嗯，刚才你说的是有关于历史上说的那个女巫在欧洲的那个遭遇啊， 哎， 这个是历史上很血腥的一幕， 对对， 嗯。但事实上，你看在很多这个不管是超级英雄电影还是这个魔法的电影当中，都会有一个概念，它会出现，它会有一个对抗是什么呢？就是有了超能力，或者说你有了那个魔法世界的魔法， 哎， 这个它其实啊，它是更厉害了。但是呢，往往在更厉害的时候呢，又成了一个孤立的群体。 对， 它总会讲给你听说，你更厉害之后，你是有，用正面的话来讲，就是你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嗯， 你要去保护更多的那个，没有能力的， 嗯， 啊，比你可能要弱小的人。但是在往往这种时候呢，会逐渐积累起来一种力量，是说你们啊强大。所以呢，你们可能是异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对，你们很有可能对我们这些没有超能力的、没有魔法的人造成威胁。 所以我们把团结起来，把你干掉。 对他们来说，就是你觉得你们可以拯救世界，那你的力量还可以 摧毁 世界。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伏笔，有一个隐藏的东西。就在这一点上，这个对立就是永久的，永远会成立。所以有的时候，这法律为什么会慢慢倾向于就限制他们？限制这些有超能力的人，结果这个有魔法的人就变成了，我刚才说孤立，从孤立就到了他们成了弱势群体了。 对， 但是在电影当中也有特别人性善良的这些闪光点哈，就是除了小雀斑以外，另外一个男二号吧，那个胖胖的小麻鸡，他就是还跟这个魔法世界的人有了感情哈，他们一起去对抗这些遇到的暴力事件，遇到的这些事情，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很深的友情的，这个在哈利波特系列当中是没有这样的情节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哈利波特里面是， 就是 是有明显界限是吗？ 就一开始波特是生活在普通的世界， 就是那个社区，他那个蜷缩在那个楼梯底下。 对对，等他到了魔法世界，这些争斗基本上都是发生在魔法世界，都是在他学校周边。但是这个纽特，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小说就是 他的世界观更大了， 就是神奇动物的小说 世界观， 他的文字部分， 哎， 他其实构建的东西要比那个哈利波特要更宏大。 更大更全面，而且开始挖掘人性。 对，把麻瓜的世界观放了进去，就是一个麻瓜在面对这么多他从未见过的魔法世界，他是怎么表现自己的，他怎么和那些魔法师做朋友的，在这个电影里是有所展现的。 嗯，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期待更多麻瓜参与之后他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一张那个预告片的剧照，就是作为预告使用的剧照，就是第二部这个格林德沃之罪，然 后 小雀斑带着这个小胖，对，两个人，小胖浑身穿着盔甲还拿着一个盾牌，就是小雀斑的整体造型还是一贯的哈，但是我觉得那一张照片的亮点全部都在这个小胖身上，就他的眼神， 就是在普通人类的身上， 哎，他的眼神充满了好奇，但是他整个人体现出来一种勇敢，就是虽然我没有魔法，但我跟你并肩作战。 好像我们也在，就是刚才说，不同的，你是魔法电影是这样，其他的那些超级英雄电影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人物，就是他本来没有超能力，他没有办法单打独斗的对抗邪恶势力，结果呢，他还是勇敢的冲在前面， 哎。 这个好像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好莱坞这样的电影，就是特别特别相似的主题。 对对，就是除了你的超级英雄是可以救人的之外，我作为平凡人，我也有不平凡的地方。 实际上，它有一点就是叫做勇气。 对， 经常会说这个勇气其实是大于很多东西的。 对，而且它和就是虽然在当时他们所构建的那个环境当中，普通人和巫师之间是有冲突的，但是它和小雀斑之间仍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互相的信任，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就是让人感觉到他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外，他最后还是落到人的身上。 嗯， 对，尤其是第一部的，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最后一幕，他们分别的时候，因为这个会长说麻瓜是必须要消除记忆的嘛， 对对对， 他们要走到雨里把记忆消除掉。那在这个廊道里的时候，他们就表达了自己依依不舍的感觉。尤其小学班说：“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是我的好朋友。”就这种感觉是。Mago 和这个魔法师之间之前好像没有诠释过的感情， 对，这是新的电影里面的新的亮点。 刚才胡多的旁观者说，那个说到跟魔法世界的那个第一次接触，他说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魔法电影叫《圣彼得的伞》，讲的是一把有魔法的伞的故事。 没看过， 没有吗？ 没看过， 这个年代啊， 哪个一年级啊？ 这样说啊。都叫就有前传吗？这叫魔法的更早的前传，可能是吧啊。所以J.K.罗琳，我想在他的生活的年代，他自己吸取的东西应该有很多跟魔法相关的，比如说他的睡前故事，可能这给他以后的写作创造了更大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谢谢二位今天小魔法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四点有戏。刚才我说了嘛，有人在问这个。